来看一下，今天早晨五点钟，南疆广播电台的气温呢是20.9度。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本市将出现一次大雨天气的过程。东部地区呢可能达到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出行的话，请各位来备好雨具。另外呢，近期北京的雨水呢频繁，雨量充足，请各位不要到河道附近去游玩，远离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以防意外发生啊。 是的，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北京市气象台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现在持续在预警当中。那么本市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级别，全市的累计降水量将会达到30到60毫米，特别是像密云、平谷、通州、顺义东部、朝阳东部还有大兴东部这些地方，将可能会达到40到80毫米，个别点的这个降水将会超过150毫米。局部地区的雨强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像山区还有浅山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这些次生灾害的风险，城市的低洼地区也容易出现积水，请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防范。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呢，这个具体的这个数值，白天呢是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雷电，偏北风2到3级，阵雨阵风是5到6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呢，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啊。 还是那句老话，开车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驾驶安全。出门的话，及时带好雨具，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61，第二名是伊斯达摸摸，第三名厚德载物，第四名太子，第五名是港岛舅舅 XX。 哎，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呢是蒲公英。第七名月亮河，第八名我叫毕小美，第九名五瓶奶，以及第十名一帆风顺。来，恭喜上一位朋友啊！ 谢谢大家，今儿一早啊，心情特别好，因为又收到了我们听友的感谢信。方向一人说，特别感谢主持人和节目组的活动，好宠粉啊！还要感谢娃哈哈的大力支持。昨天真的是来到了咱们的奖品领取处，搬了三箱奖品，满满三大箱，还特别好喝。听节目这么多年了，哎呀，真的感觉你们真切实在，有内容，开心活跃，有发展。 哎，那想不？想像芳香怡人一样得到三瓶奶呢、 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先来听一听大佐，今天咱们聊点啥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马上七月份就要结束了，那么在2021年的上半场进入尾声之际，大家有没有什么愿望清单还没有达成的？那同时在下半年当中最想听到的祝福又有哪些呢？今天变身为早秀许愿池，把你下半年最想完成的心愿以及最想听到的祝福发送给我们吧。 还有一段呢，你别先急着笑。好忍不住的想跟着唱，这是凤凰传奇版，你听出来了吗？ 这个很适合我哎， 是吧？今天是周四，我们还正好有 K 歌环节。 那我们今天要唱这歌吗？ 当然不是啦。 那什么时候唱这歌？我就问啊。 先让大家来听，通过这首歌曲哈，把好运带过来。 根本不搭理我这茬啊！ 今天是周四，我才不想跟你一起唱这个歌嘞。 好了，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这首歌曲能给我们带来好运。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很有意思，就是下半，你看上半年已经过去了嘛，对，马上要过去了哈。那下半年你最想听到的祝福是什么？上半年倒没有什么人给我祝福，金鱼。 那你就自己给自己送出祝福啊！ 哦、我这么可怜，我得自己给自己送祝福。 下半年最想听到的祝福，那其实也就是换个说法，你最想实现的愿望，对不对？ 啊，是这样吗？ 希望下半年能够实现嘛。所以下半年最想听到的祝福，比如说 长得帅。 减50斤？ 不，长得帅， 长那不太可能。我觉得减50斤是有可能，长相这个事情你要怎么？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祝福，我都说出我要听到的祝福，你让他直接给我抨击我。 那我这个人也得从实际出发。 那你想听到什么祝福？我一定不会说的。 那我就不问你了。今天是周四哈，待会儿有 K 歌 battle， 同时今天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如果您是在家里收听，然后此时此刻没有行驶的。这个过程的话，刚才想说 想说啥到底啊？ 没有在开车的 啊，可以开到打开这个听天 FM 的聊天室，还有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 对，今天我们有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俩这个今天其实很配合今天的这个天气啊，我们 穿得很清凉，是吗？ 不是，我们在一把大伞底下。 是，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还有关注到待会儿的 K 歌欢乐上班路。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胡彦斌的《愿望》，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半年你最想听到的祝福吧，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地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 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与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这个迷茫，试着坚强，努力去闯。我想让自己是个愿望，扎颗星星坐在月亮上。我想让自己随风歌唱，音乐就是我的信仰。我想让自己飞翔，年轻时翅膀。 现在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下半年最想听到的祝福是什么？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依然是有奖品为大家送出，就是刚刚芳香一人提到的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还有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哎，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啊。今天呢，我觉得其实愿望和自己想听到的祝福还略微有些不一样啊，因为想听到的祝福可能是别人来了一句吉利话，但是自己的这个愿望可能是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啊。 嗯，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每个人的这种情况会不一样。商呢，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状态，他说我希望下半年假期回到家的时候，有人能看出我的变化，并说：“哟，明哥，你瘦了哎！” 哎，这就是减肥嘛。今天好多人其实都提到了。兰丹说啊，上半年由于工作劳累，我瘦了有小8斤， 哦， 想要在下半年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再胖回来。我本身呢就不是易胖体质，想长点肉可太难了。 嗯 ，PD 帮他支支招吧。 哎，我跟你说，就没有这个吃不胖的人啊。你像我一样，就是一天三顿小烧烤哈。 你真的吗？ 我是给他支招，我能这么吃吗？ 一飞说，此时此刻由于工作原因，正行驶在去往母校交大的路上，今天会在那边做一项实验。遥想5年前这个时候呢，刚好毕业离校，现在换了个身份回到母校，感慨万千。尤其是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越发的觉得，如果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校园深造，那该有多好。 嗯， 所以呢，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考研的计划，在下半年最想听到的祝福就是考研成功。 哎。 未来，那加油，那就考验成功了啊，好吧， 来祝福你， 祝福一下。 今天我们就是早秀许愿池哈，大家的愿望，大家想要的祝福，我们两个都会送给大家。 我们俩就是吉利话达人，好吧？霹雳贝贝说，因为那个疫情呢，昨天老公单位发布了非必要不出京的通知，所以我的呼伦贝尔满洲旅行就泡汤了。所以下半年我想听到的祝福就是祝你旅途里。祝你旅途愉快， 祝你旅途愉快。嗯， 但我觉得这句话可能大概意思就是，如果能够踏上飞机那一刻， 嗯， 肯定会有空姐跟你说的，对不对哈？ 但这段时间啊，确实为了防疫，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遵守相关的一些规定， 嗯， 包括也提醒大家，在公共区域的话，一定要戴好口罩哈，然后同时呢，勤洗手，不要有松懈的这个想法，因为现在各地的疫情有点冒头的迹象。嗯、 是，太子，我觉得呢，就是确实比较不爱一点啊。他说，下半年我想听到的祝福，瘦20斤， 嗯， 工作顺利。日进斗金，身体健康，早日脱单，这些基本上半年都没咋实现。嗯， 太子，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实现，我把那个瘦20斤改成瘦10斤就行了。我这个体重要是瘦20斤，那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呢。 你最近也在减肥？ 对， 成功了没？ 3斤吧，也就每天晚上吃菜叶子。 汪三斤， 好痛苦、啊。 你这3斤，哎呀，算了，我可能体重不一样，给我。 对，我基数小，我减3斤很不容易的。 一顿的事儿啊。 齐拉雅桂儿妈妈说：“我们家小桂圆9月就要上幼儿园了，希望他可以一切顺利，养成好的习惯，结识新的朋友，学习新的本领。 哎， 也希望老公的阴霾心情都走开，下半年我们一起加油吧。” 嗯，是啊，这个我觉得1840呢这一条特别的大爱啊。他说呢，最想听到的祝福呢是希望下半年没有新冠，也没有自然灾害啊。 嗯，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啊。大家今天来提出自己的愿望，提到下半年想要听到的祝福，我们呢今天也会化身为早秀许愿池。 嗯， 今天有一个愿望，我们能帮大家 是吧？ 这是今天大佐说的， 好吓人！我们 感觉大家过来朝我们丢硬币是吗？ 送祝福童子啊！ 但有一个祝福，我们目前立马就能满足，比天时的这个愿望。 嗯， 我的愿望是得到3箱娃哈哈。而且他还配上了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哦，现在就这么快就准备就送给他了吗？ 我就擅作主张啊、 那可以。 看到了这个愿望，因为大家好多的祝福愿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实现，只能就是说帮大家念出来啊。但这个愿望我们能实现， 就可以给他扛过去。 嗯。扛不过去得自己过来扛。好了，也提醒大家也可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 Sugar boo, I'm levitating. The Milky Way, we're renegading. need you all night. Come on, dance with me. I'm levitating. You can fly away with me tonight. You can fly away with me tonight. Baby, let me take you for a rid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m levitating. You can fly away with me tonight. Levitating 来自 Dua Lipa， 北京时间7:21，今天早秀许愿池正式上线。刚刚我们用手里的小小的一点点权利，帮天使实现了一个愿望。今天呢，我们还可以帮大家送出祝福，比如说今天大家下半年最想听到的祝福，或者说想送给别人的祝福，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对， 哎，我看你看人的这个区别就是这么大。比如说我们刚刚都在提自己想要减个肥啊，瘦多少斤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看到了，刚刚有位朋友直接说，我想要攻克。就是上半年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技术难题。 是什么？是什么技术难题？ 就是他自己的工作上，对，他没有说，可能他自己专业领域当中的。 三木说啊，下半年希望能够攻克现在的一个技术难题，对自己说一声加油。哎，真好啊！我觉得就是现在还有这么多人会认真的扑在自己的这个业务当中，不停的去努力的往前冲，这很像奥运健儿呀，是不是啊？ 你刚刚又给蓝蛋提到说一天三顿小烧烤，蓝蛋说我现在就正在吃烧烤，每周都会来上4到5斤， 这么横吗？ 而且什么容易长胖吃什么，他应该就是那种不易胖的体质。 咱们俩换一下好不好啊？ Peter 可太羡慕你了。 但是傅盈飞呢，我觉得他的这个愿望，我们俩一定要帮他实现啊。他说我现在这个小孕妇呢，十分想要静瑜和 PD 亲笔签名的车贴，请满足我吧。 哇，这个亲笔签名的车贴没有，车贴倒是有，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听听 FM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 直接就给人否了。 不是，因为那个车贴不在我们这儿，如果是在我们这儿，我们俩可以签了之后再给他。 你可以先让他换一个，然后让你签一下嘛，是不是啊？ 就是你知道那个仓库有多远吗？我这个实在的人呢？ 哎呀，你今天就是个池子，你不要忘了啊！ 我先告诉大家这个车贴怎么领哈，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听见的听，各大手机应用商店都可以去下载，找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北京音乐广播，大拇指往上一滑，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平时呢，多多参与互动，留言被加精，那么大家就可以攒到积分了。其实积分早在你一天一天听节目过程当中就悄悄的已经累积起来了。但是你回到我的里面，找到积分商城，哎，就会发现自己这些积分其实是可以换礼的，包括我们早秀的一些相关的周边，还有早秀的车贴是可以直接换的。 是的啊，所以大家呢找到了这样一个路径之后呢，就不愁没有车贴了哈。SS 说希望下半年国家分配的伴侣到货，啥意思？ 国家分配的伴侣到货， 就是现在还没找 到。国家有分配伴侣吗？ 对啊，国家还三包这个吗？ 我还有认真的在想啊。露露说，我的愿望是希望现在辛苦奋斗的在东京的奥运健儿们可以平安归来。 哎，是的、啊， 无论是否夺金，你们都是我的骄傲。 哎，真的是，我觉得这两天呢，真的看到奥运健儿的这种精神，还确实是挺被感动的哈。就是很多，然后呢，毕小美呢，你的这个愿望太实际了。希望最近能中奖，希望娃哈哈三箱，希望遇上大佐让他还衣服，希望找到 PD 要预付款，希望请静瑜吃饭。为什么找我俩都是要钱，到你那边就请吃饭呢？ 对，是就是管你们俩要到了之后，然后 请你吃饭是吧？ 哎呀，人缘太好， 看静瑜给高兴的。 对，你看我这宠粉实际来得太快，但是也有一个危险，就是今天大家都过来说我需要三箱娃哈哈，可以帮我实现这个愿望。不好意思啊，这个奖品非常的有限，但是呢，大家可以 挨个排队， 对， 好不好？ 排队排队，可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下半年你最想听到的祝福到底是什么呢？来告诉我们吧。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音乐秀。来关注电影方面，最近呢已经延期了无数次的影片《007无暇赴死》终于曝光了全新的预告。 他已经如果再不出预告，我都忘了还有这部电影了。因为呢，这部电影我就发现每天都在说它的这个什么 全新的什么海 报啊， 对啊，又有什么新的动作呀，但就是不上。 是这次呢，预告片当中呢，詹姆斯邦德呢是无数的深陷胡囵，而影片呢已经讲述到了退役的邦德正在享受平静的生活。 我想问一下， 都退役了啊， 深陷胡囵是什么意思？ 那应该怎么读？ 淋雨 啊，对，深陷那个胡囵啊， 胡囵

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哦，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之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我许下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7，这里是为您送上精致音乐早餐，并且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刚才呢，我们被这个祝福或者愿望，然后冲的都是幸福，冲昏了头脑。但是刚才呢，有一波人上来跟静瑜说：“ 对， 你刚才那个 崩错了， 你刚才那个是碟中谍。”然后静瑜说：“碟中谍跟007有啥区别啊？” 对，我没问这个，我在问说碟中谍的那个崩，那007应该是怎么个崩法？ 崩。棒棒棒棒棒！ 说实话哈，你唱完之后，我依然没有想起来。你要不要去把自己的音准再调试一下？ 好，那我再调一遍啊！棒棒棒啊！行了，可以， 行了，可以了。 行，一会儿呢，音准到底好不好，我们俩 K 歌说了算，好不好？ 是，今天是周四，我们有 K 歌欢乐上班路，带着大家一起在上班路上唱唱歌，放松一下。 是的。 同时，今天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微博，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都可以同步观看。 对，看一下我们俩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啊？就刚才呢，有一把这个大伞呢，挡着我们俩，有点看不清楚。现在我搭档已经 挪开了， 已经变身成功，好不好？ 已经成功的完成美妆小课堂了。 哎，对了对了哈， 赶快来看一下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日份的话题，你下半年最想听到的祝福。 嗯， 战神说，我能说我没有啥想要许愿的吗？因为我觉得太难了，比如说中个500万啊，长高10厘米啊，升职加薪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呢，我觉得应该已经要为你所拥有的而表达感恩和感谢。 嗯，有道理。我觉得战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后花园当中的这个叫什么哲学之神，就 正能量之神， 经常能总结出一些小观点和小道理，对吧？哈， 嗯。 但是日趣语文的说，为了下半年单位体检呢，已经把轻度脂肪肝给减掉了，现在已经连续运动3个月了。所以他的祝福应该没有什么可听到的感觉，是祝福是自己的勤奋努力换来的啊！ 我们就祝福你能够持续的保持不反弹，哎，这是不是也挺棒的？ 哎，可以啊。 飘摇的云说，我跟老公的体重啊，都分别可以减掉60斤，大家脑补一下就知道我俩现在有多胖了。哎呀，公司搬家最好可以离我们家近一些，工作更加的得心应手，自己喜欢和喜欢自己的人可以平安快乐、幸福健康。可能愿望有点多，但想一想，其实下半年一切顺遂就好。 对，其实呢，我觉得就是有大愿望，也有一些小祝福，对不对啊？ 嗯， 都可以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大家呢，每个人的祝福呢，或者是自己想的愿望都不太一样啊。刚才呢，这个也有人呢说到了这个希望 自己呢能够中奖，然后呢，哎，今天后来自从你刚才看打了一个样以后， 嗯， 现在人人上来都要 娃哈哈， 都要三箱娃 哈 哈。你看这个事儿，你看你怎么解决吧啊？ 就是大家踊跃的去报名啊，我们交给金主爸爸去决定。 踊跃的跟我们来聊天，我们今天就会随机的抽出，包括你的如果回复写的很好的话，嗯，是很有机会来获得的哈。嗯， 是大家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 哎， 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下半年你最想听到的祝福。 是 刚刚有介绍的007哈，虽然我把他的 BGM 搞错了，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部青春励志喜剧，这个最近真的挺好看的，而且是自来水的口碑，叫做《燃烧吧废柴》，最近是刷爆了朋友圈。 对它的影响力呢，丝毫不逊于任何一部偶像剧，但是如果光看演员阵容的话，没有一位知名的演员哈，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但他们的出品方却是广受好评的效果文化哈。 哎，所以他看起来能够成为爆款，说实话也在情理之中哈，因为这个剧情的故事非常的接地气，也没有什么比较俗套啊狗血的情节， 嗯， 可以说作为一部励志喜剧，光是看一看就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放松和快乐。 对，关键刚才说到的主角是不是一个都不认识，但你看配角阵容啊，李诞， 嗯， 戴乐了啊， 对，虽然不是主角，戏份也不是很多，但有他们加入也算是一个调剂啊， 嗯， 而且呢这部喜剧他邀请到了演唱 OST 的阵容也很有意思，王冕， 嗯， 还有就是宝石老舅啊，等等， 基本就是自己消化。 我听了一下不太好听，但是这首歌挺好听的。 你管是音乐评论家。 这也是青春励志喜剧燃烧吧废柴其中的一首插曲，恋爱并发症，来自杨尚赫。 原来是你出现在我面前，抱着我的伤诉说对我的想念，怎么变成傻瓜，一个眼神我傻笑半天，一说再见我眼泪就断了线，怎么话说了呢，明明见你牵连了比牵连，说爱你却挑选不出完美字眼，怎么又失眠了，一闭上眼就看见你微笑的脸，偷偷幻想交换戒指的那一天，我得了恋爱并发症，可是我病得越是越认真，永远这样好吗，我是你远航的凡事想的长假，不如一直牵着手吧，和你并肩哪怕岁月崩塌，永远属于我吧，治愈我所有不安害怕，怎么话说乱了，明明见你牵连了一千遍，说爱你却挑选不出完美的字眼，怎么又失眠了，一闭上眼就看见你微笑的脸，偷偷幻想交换戒指的那一天，都怪你，我得了恋爱并发症，可是我变得越是越认真，永远这样好吗，我是你远航的凡事想的长假，不如一直牵着手吧，和你并肩哪怕岁月崩塌， 居然这家果 22周年生日要搞大事情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都有什么活动啊？ 听好了，8月7日至8月22日，来巨人之家1元可购买2888元优惠券包，全场购物明码实价基础上再享85折，还有一个神秘大礼，满5000可抽49999赢超级免单。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送满2000减200优惠券，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音乐秀吧。7:45，吓得我差一点跳到第二首 K 歌去了。 你 有点紧张，有点紧张。 从那个蹦蹦之后，就经常蹦台啊。 因为刚把蹦蹦蹦错了嘛，不是？ 对对对。 而且好久没有 K 歌了，跟大家在上班路上啊。虽然今天是阴雨绵绵的天气， 对， 但我们唱着唱着歌，哎，好像太阳跟彩虹都飘出来了一样。 哎、是的啊。 稍后这一首歌曲之后呢，我跟 PD 就要带来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还超火的一首老歌的翻唱了。 嗯。 我敢肯定，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唱，所以依然是老办法，我们两个唱一半，然后。大家来唱一半好吗？ 哦，是这样是吧？你一说这个大家都会唱的话，我当时心里咯噔一声，我怎么不 会 唱？ 不 会 唱， 对啊。 你刚不是还要吐槽我吗？因为跟我搭档了以后， 他们的歌曲我就学了个遍，你知道吧？ 什么歌曲呢？待会儿为大家揭晓。先来听一首来自 Lord 的《Perfect Places》。 Every night I live and die, feel the party to my bones. Watch the wasters blow the speakers, fill my guts beneath the outdoor light. 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 I hate the headlines and the weather. I'm 19 and I'm on fire, but when we're dancing, I'm alright.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 Are you lost enough? Have another drink, get lost in us. This is how we get notorious. Oh, oh, oh. Cause I don't know if they keep telling me where to go. I'll put my brains out to the radio. Somebody take them home. Let's kiss and then take off our clothes. 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 Lord 这首歌曲，哎，我觉得 Lord 在一段时间呢，确实呢是能够标榜。 她作为这种新生代女歌手当中一个、一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她可能太艺术家了，出了几张专辑以后呢自己就不怎么出了哈。 是因为之前的时候还有网上有一些人在讨论她的穿衣风格，觉得说嗯怎么能这样穿衣服呢，然后下面就有粉丝回怼她说，因为她是天才啊，她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大家对天才都这么包容吗？ 天才说什么都对。 那天才能减五十斤吗？像我这个郭天才啊， 开个玩笑 我们到我这就开个玩笑。 今天的 K 歌欢乐上班路， 好嘞， 因为你算是现学的嘛，虽然我说他们的歌曲已经非常耳熟能详了，但像这个组合的歌曲呢 PD 基本上都是我说一首他现学一首。我们说到组合，挥发中的挥化肥已经说那应该就是 TFBOYS 了吧， 那我们听听看是不是他们好不好哈？ 说了是一首老歌、那当然就是 SHE。 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最近哎翻唱特别火的触电，来跟我们一起 K 歌吧， 来触电一下啊。 风走在我们前面，甩裙摆画着圆圈，画眉的兴高采烈，那香味有点阴险， 唱得不错哦。 你在我旁边的旁边，但影子却见碰见，偷看一眼你的裙边，是不是也有笑意明显， 明明是昨天的事情，怎么今天我好歹来经历一点点回忆，都能今天有动力。想问个点着的问题，我们再这样下去，你才会走到哪里？ 一起来， 副歌了啊！ 但请你不要太快解开还沉默的情话，先让我多着急一下，再终于等到解答。太容易的爱故事就不耐人回味了，就这样触电就让我暖热融化，我们就耐心培养萌芽，不要急着开花，反正有长长的日期等我们天满家，在被全世界发现渐渐愉快装傻，就这样触电一直甜蜜，触电直到爆炸。 太难为 PD 了，来大家接上吧，这首触电经 我真触电了。 你就被电 电到二声部去了。 像一年四个季节都被你变成夏天，我才会在你面前总是被晒红了脸，像一百万个秋千在我心里面叛变，被你指尖碰到指尖，我瞬间就飞到到天边，明明是昨天的事情， 说 PD 真的不会吗？证明一下， 该快解开还沉默的情话，就让我多着急一下，再终于等到解答，太容易的爱故事就不耐人回味了，像这样触电就够我快乐融化， 我们就耐心培养萌芽，不要急着开花，反正有 长长的日期 等我们天天满家，再被全世界发现一切先愉快装傻，就这样 触电一直甜蜜，触电直到爆炸。耶耶耶耶！ 就名自己会。 一首初恋，今天的早安 跟着抡，你知道吧？ 早安 K 歌欢乐上班路啊、嗯！我看到大家的评论，我要笑坏了。 大家怎么说？ 比如说一开始 East 大摸摸还在特别激动的问说：“啊、哇 ，PD 是唱 Ella 部分还是唱 Selina 部分？” 我还能唱 Selina。 后来看到泪落心田补了一句 ：“PD 果然不会。 ”对对对，哎，这首歌曲就是我忽然发现，就 SHE 的歌，当时我就是已经过了这个青春期了嘛， 嗯， 所以听的确实比较少， 比较少、嗯、 啊。但是最近重新一听呢，感觉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哎，但我觉得 PD 特别的聪明，就像他刚刚偷偷跟我讲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每次给你唱和声唱二声部？ 不是每次，是这一次，这一次唱二声部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弦，就是和弦走向我知道， 嗯， 所以我就可以搭一个二声部。反正我跟你唱的不一样，别人也不会说我。但你在前面唱的时候，我跟的好痛苦啊，知道吗？ 一首初恋，大家在上班路上有一起跟着唱吗？待会儿8:20，我们还有 K 歌欢乐上班路的第二波，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有什么样的评论，或者说今天对于话题的回答，你下半。您最想实现的愿望，最想听到的祝福，都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雨爱来自杨丞琳。 窗外的天气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下雨了，雨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你，我安静的抽离，无人揭晓的剧情，我的泪流在心里，学会放弃。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南下不停，让伤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你了。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无奈的事情想储存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南下不停，雨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我相信剧情，我的泪流在心里，学会放弃。听你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南下不停，让想念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岁的心态复兴自己的耳朵，就在 Listen to One。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21。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北京普惠健康宝上线了，北京医保参保人的专属产品，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都能保。还在担心家人医疗费用吗？还在发愁自费药太贵吗？北京普惠健康宝自付自费，百种昂贵特药都能报销，更有免费复查陪诊、上门护理等贴心增值服务，一年只需195元即可享受300万超高保额。产品详询人保4001234567。 4001234567。坐标识别： 九度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hey, 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7点到9点早安音乐秀，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Hello， 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朝思暮想听奥运早间版。昨天对于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来说是一个丰收的日子，在所有的比赛当中，运动员们不仅收获了3金1银2铜，而且在一些项目当中还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在获得3枚金牌的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都在比赛当中表现出了压倒性的统治力优势。而赛艇男子双人双桨和三人女篮所拿到的铜牌，则是中国代表团取得的历史性的突破。第一枚金牌来自于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国的组合陈云霞、张琳、吕阳、崔晓彤以领先第二名6.23秒的优势夺得了金牌，而这也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队再一次夺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现场的解说也是难掩激动的心情。 中国姑娘距离终点最后的五桨，崔晓彤力量送上来，最后两桨我们赢了。 今天拿了这块金牌，感觉所有的不容易都变得容易了。 我觉得我们努力都值得，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一直优秀下去。 定中国，重传奇。 赛艇四朵金花还有夺冠的 slogan 真是太可爱了。当然对于这项划水的项目，网友调侃道，全国都知道上班时间划水最牛的四个人到底是谁了，上班划水，划水就是上班，曾经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据说很多早秀的小耳朵也让我上去试试，毕竟我是早秀节目组的划水冠军。让我试赛艇这个事儿就交给时间吧啊，哎，都好说都好说。赶快看一下第二枚金牌。第二枚金牌呢是来自于跳水男子双人三米板，中国的组合王宗源以及谢思义也以明显的优势夺冠。在倒数第二个动作，他们出现了一点点的小小失误。 我来说那个2-7有小小的失误嘛，然后到了最后一跳我还是挺紧张的，因为对手已经把分拉得很近了。在下面谢哥也跟我说调整好自己的节奏没问题的。 谢哥的激励王宗源明显很受用，最后一跳他们发挥得非常完美，拿下了金牌。 是我以前一直想的一个场景，今天是终于实现了，非常激动，就感觉像做梦一样，突然一下我就站在了最高领奖台。 第三枚金牌，石智勇的举重男子73公斤级别，他不仅拿下了这枚金牌，还打破了该级别的世界纪录。石智勇在挺举第二把尝试了一下192公斤，他成功举起来，却被判无效。第三把，他直接尝试了198公斤。 1、2、3，有了，漂亮！ 听到这一声大喊，还有谁了吗？这一幕实在是太燃了，也展示了举重赛场上的中国力量。难怪赛后很多人叫他十吕布。当然，铜牌也是沉甸甸的。在女子三人篮球铜牌战当中，中国队是以16-14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奥运会头号种子选手法国队。这是中国篮球历史上的新突破。赛后，女孩子们的话也让很多人泪目。 就是打得都非常好，大家也是为了这一块，奖牌在拼吧。因为四年一届，下一个四年不一定是谁站在这个赛场上。 我觉得这个铜牌，我觉得是对我们这些年的一个认可吧。我觉得虽然不是金牌，我觉得拿牌大家都是高兴的，拿到一个好的成绩。再说我们肩负了全国人民太多人的之前跟我们一起集训的队友啊，然后受伤的队友太多的梦想了。我觉得 他给我算是一种鼓励吧。然后我们可以更好，我们下一次会更好。 真的是会被他们感动到，因为所有队员都已经力竭了。他们是靠意念和信仰把这场球拼下来的。 很感动，这一届东京奥运会中国队的三大球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迷，在这种情况下，这枚沉甸甸的铜牌足够让我们骄傲。接下来让我们把记忆拉回到2004年雅典的百年奥运，当时的声带机能处在绝对巅峰的黄绮珊为我们献上了多年之后还会全身起鸡皮疙瘩的这首《骄傲》，来用这首歌曲送给在奥运赛场上拼搏的中国健儿们，来迎接我们的自豪，我们的骄傲。 生活它在燃烧，付出汗水时光，为一个梦想，生命需要随时出发，等待你我热情瞬间迸发，感动红旗下的泪光，一双自豪微笑是灿烂的火花，骄傲我为祖国骄傲，期待再一次出现这个时刻，出现这个时刻，嘿、hey。 思梦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北京时间8:10，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为您解锁了奥运独家视角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特别感谢奥运赛艇队帮我证明的郭鹏。 你知道大家并没有想要放过你，一听到滑水项目，刘宇说：“哎呦喂，滑水冠军！”紧接着在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就开启了内卷。 是 子期说：“我们 PD 不用讲都能拿金牌。” 哎呀不，那我是怎么滑出去的？ 一个滤波器说：“我们 PD 甚至可以去给他们当教练。 ”六一说：“滑水能持续夺冠，我们 PD 容易吗？这是10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懈换来的啊！哎，不说实话了，这个奥运赛艇队确实很厉害。这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当时觉得有主场优势，这次能滑回来，我觉得我们滑水的人都是快乐的。 你们滑水，你别把你跟奥运冠军搅在一起好吗？好，但真的这段时间啊，郭鹏跟思萌都非常的辛苦，给大家带来了朝思暮想听奥运。我们是要从两个时间段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哎。过去的一天当中，过去的12个小时， 对， 我们的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又取得了哪些成绩？有哪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小细节？包括非常精心的加入了一些奥运冠军现场的一些采访啊，包括周围的一些教练对他们的评价等等等等。哇，做得太用心了！ 今天这个彩虹给我夸的，就是我觉得现在有点。我下半年你有什么愿望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许愿池就准备等着你投币了，好吧。 我这个不太行，因为毕竟我们的听众都说了嘛，PD 甚至可以去给他们当教练。 哎呀，好吓人。 不至于不至于啊， 请大佐上来说一说今天我们到底要说什么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马上7月份就要结束了，那么在2021年的上半场进入尾声之际，大家有没有什么愿望清单还没有达成的？那同时在下半年当中最想听到的祝福又有哪些呢？今天变身为早秀许愿池，把你下半年最想完成的心愿以及最想听到的祝福发送给我们吧。 哎， 打个金桌子，再是个红吊带，阳江河内的门，天天好运了。我们还有什么调调跟着唱？ 我上半年的愿望我已经想好了，就是我能在早秀当中跟你一起唱一 唱这首歌《好运来》，是吗？ 我们找一个好日子来一次， 就是祖海跟盖的那个版本吗？那你唱 rap 我没问题。 他刚才那个《好运来》就特别像我的风格吗？你不觉得吗？ 这是凤凰传奇版的 啊，是吗？ 不过今天待会儿8:20，我们还有第二波的 K 歌欢乐上班路，也提醒大家、 哎、 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哎、 下半年你最想听到的祝福是什么？ 嗯，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易小宝，车撞了怎么办？ 发生事故别着急，人保直修车险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直接帮你把车辆送到 4S 店维修。 送去哪修？ 维修机构在线自选，维修进度还有消息通知。 不放心把车交给别人， 人保直修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接车人员签约管理，车辆轨迹实时查看，这回放心了吧。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 4001234567。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音乐秀，北京时间8:14，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你下半年最想听到的祝福。 哎， 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我们依然是有奖品为大家送出。 对，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和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那么待会儿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到 K 歌欢乐上班路的第二波了，依然是一首老歌，而且跟今天的天气非常搭啊、哦 嗯。 同时也提醒大家，周四我们依然为大家开启了视频直播。

气氛不算融洽。 到了 PD 的主场了，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来， 你爱着他， 没找到调。 来了，再来啊！ 也许也带着恨吧。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清晨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 正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 我能说你唱法很油腻吗？ 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迈步， 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 来，下面啊。 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 来，副歌， 一起来。 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 好油腻。 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的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是密密麻麻。行了，交给大家唱吧。 一直想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不要再为了他挣扎， 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 不错， 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 别再油腻了。 就是爱到深处再有他，碎了的心也要放得下， 没有味道了哈， 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 我终于在最后找到了一个自己舒服的 K， 然后男生的 K 对女生是很低的，但是这首《雨一直下》真的是戳中了我的笑点，大家都是月月鸟的黑粉啊。 不是，你看你们，就是你放一首张宇的歌，我当然要模拟他的唱法了， 但大家说听到了一个张学友的感觉， 那大家说的主要不是这个点。大家说的是气氛确实不太融洽。 俊小龙说气氛不太融洽，然后呢卡卡都说这哪是雨一直下呀，应该是油一直刮啊。我刚刚说有一点油腻，然后有朋友过来反驳我说这是有一点吗？ 特意来看油腻。哎，如果本首歌曲有任何油腻的地方，那请去找原唱张宇，好不好？ 你怎么敢？好了，关于这首歌大家还有什么评价的地方，在上班路上跟着我们一起唱的爽不爽，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继续分享。 我想要的车险能帮我解决所有用车问题。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发生事故 人保直销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 车子脏了 人保直销车险洗车服务， 车身划痕 人保直销车险喷漆修复服务， 轮胎破洞 人保直销车险补胎服务，你还有什么问题？ 投保电话是什么？我要赶紧去投保啊！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凶。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8:30，早安音乐秀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刑警演出资讯。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这首耳熟能详的旋律是出自经典的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该剧呢被拍成电影之后，更是家喻户晓，风靡了华夏大地啊。 剧中的著名唱段《洪湖水浪打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等等，早已经成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刻录在国人心中的集体记忆。那这一次呢，8月10号到15号，国家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将再次扬帆起航，重新唱响这部影响了几代国人的经典旋律。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歌呢，产生于民间，是各个时期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各族人民呢智慧的结晶。很多的民歌在流传当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经过了作曲家的改编，创作为合唱的版本，歌词呢也是生动传神，曲调更是见真完美，并且由多声部合唱是赋予了崭新的意义啊。 这次国家大剧院2021八月合唱节邀请到了北京爱乐合唱团，还有171中学的金方合唱团、内蒙古少年合唱团，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天空合唱团，还有国家大剧院的合唱团，来共同演绎各族的民歌。详情大家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去了解一下。 Welcom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全新 to one 二十一天正在回归。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态继续活着，就算累心了，孤注一掷，脉搏都不要了，生死是直线永恒。 本周期 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他们是 FIR 飞儿乐团第九张钻石级大碟 Diamond Heart 钻石之心，就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Listen to One， 这一次 Listen to One Band 飞儿乐团。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飞儿乐团的一个合唱的歌曲哈，主唱 Lilia 韩瑞是化身为女团成员和 SH48 Senses 的成员一起带来了一首非常甜蜜的恋恋。 哎，我真的很喜欢我们这次的这个 Listen to One 的整个的这个企划，因为我发现原来呢，你有的时候就是一首歌曲，哎，你觉得这个组合最近出了一首新歌， 对， 但你没有看到它整个的企划的这样的一种意义。这次呢，飞儿乐团的这张专辑呢，总体来说你会发现它的风格非常多样。昨天是合作了这个女团嘛， 嗯， 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首歌曲呢，他们是和著名的摇滚乐队丝绒公路来携手合作来带来的一首歌曲啊， 是又让我回到了小的时候去买专辑的那个感觉当中。现在大家习惯发歌也都是一首一首发，包括说唱一些 OST 等等的，可能缺少了一个整体的概念，你没有办法感受到你喜欢的这个歌手或者这个团体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的一些想法， 对， 他们音乐的创作理念等等的。 嗯， 那这一次呢是和丝绒公路一起让男女主唱共同飙唱磅礴热血的英式摇滚曲风。 嗯， 我们接下来就来先听一听这首《光的姿态》，同时我们的各位早秀乐评人也继续上线了，来到听天FM的聊天室，还有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分享一下你听听这首歌的感受。同样也欢迎大家去到微博为话题 Listen 21歌手集赞，期待着飞儿乐团可以解锁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见面。 光的姿态射向远方，我明白，抛开阴霾，大声 Say alright，要展开，无畏大胆，大时代奔向未知，拼搏的痛快。Every day and night, you'll be by my side。落泪的种子，万丈盛开。Give me one more chance, 永远不后悔。就算人生潮起潮来， 我就算不明白， 却不。 唱响了世界。 光的姿态，哇，真的好听哎。 嗯，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合唱，两个乐队合唱在一起啊，飞儿乐团还有摇滚乐队丝绒公路在一起，韩瑞的声音特别的出挑。 对， 就你一下子能听到他声音就是整个立在这首歌曲当中，像一个定心丸。 对，你刚才跟我在底下的时候不是感慨了一句吗，说这首歌曲是真的适合他的声线。 对， 很舒服哈。他唱的自己可能也比较舒服，就像我刚才唱那首油腻的歌曲，算了，不说我了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他的这张专辑当中的概念很多，而且每个概念都打得很好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张特别好的万花筒式的一张合集，对不对？ 是，所以这次来到我们的 Listen 21，在21天的时间当中，带大家一起回归到音乐本真，去听最纯粹、最真实的音乐。 哎， 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解锁飞儿乐团这张全新大碟，这次是叫《钻石之心》，我每次都记错， 千年之恋就这么要抡出来了啊！ 这两首歌真的是有点像，但是很多朋友也真的是在这两天当中被我们洗脑了。 嗯、 刚刚还有朋友说啊，这不是预热片花吗？我第一次听到全曲， 《 钻石之心》真的很好听，而且我这两天脑海当中一直在单曲循环，在跟着哼，但因为它实在太高了，特别是最后的那个王琦顶那一下， 你跟我哼的不一样，就是我每次听到他的声音的话，我就会听到后面有个变形金刚。Listen to one， 那是麦麦。 对， 所以大家赶快到微博当中多多为飞儿乐团集赞、 哎。 我们期待着他们可以解锁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在这张专辑当中创作的一些想法。接下来进入到早安热流行，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今天出炉喽！哎，今天我们不光是唱的歌曲是有点这种老歌回味的感觉哈、 嗯。 我们刚才说到的飞儿乐团，其实原来也是很多人的这种心头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弦子，今天怎么都同时出来了？ 对，你看今天我们这女主唱都是大主唱，郁可唯新歌 《 深爱》啊，飞儿乐团新歌《光的姿态》，弦子的新歌《鲸落海底》在上上周已经发行了。那整首歌曲呢，都是以非常温柔的声线来诠释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弦子。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歌曲的曲名非常有意思，鲸落嘛， 对， 其实讲的就是说， 就你落下去了， 我是 鲸鱼嘛，是吧？啊， 就是说鲸鱼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会沉留在大海里面去、 嗯， 这也是留给大海最后的一个温柔啊。 对，那么这首歌曲呢，本意呢是不乱于心，不困于情，就像鲸鱼坠入海底，带走了季节，也带走了温度。所以呢，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有点催泪的感觉哈。 和海接连成线，约定的地点，我等候多年。从你离开第二天，我已赴约，前又在人与石像面前，心事与群倒影点点。谁许的愿，坠落深海飘远，不让兑现，却添加思念，想不到再哽咽。那只是错觉，幻想的体贴，而你像风掠过我生长的海面，看不清侧脸，就消失不见如烟。如果当时狠心一点，那只是错觉，你早已忘却，我多情回忆一下沉到无情。心事与群倒影点点， 那只是错觉，幻想的体贴，而你像风掠过我生长的 the universe from my eyes. 上周去到一个 live house 当中听到的一首歌曲，觉得很好听，今天分享给大家是哲辉还有 Riz 带来的 Recite。 嗯， 当时他们分享了一下这首歌曲其实是写在去年疫情期间的，就是说希望一切可以重启回到那个没有任何的疫情大家都正常生活的状态当中。这段时间呢，因为一些特殊的状况，我们也发现了在新闻当中有看到各地可能还是有一些病例，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对， 出门戴口罩勤洗手，然后去到人群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做好安全防护。 对，那么这首歌曲呢就叫做重启 Reset， 大家去看一下各种电器的后面找到一个小孔，上面就写 重启 重启 路由器重启一下啊。 对对对啊。 同时想要收获今天的歌单，直接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了。 嗯，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继续介绍好玩的地方了。今年夏天呢，海淀区的小耳朵们文化生活真的挺丰富的。 为啥？ 对，你比如说之前我们提到有音乐节、话剧还有各种展览嘛。 嗯， 当然最重要的肯定就是吃吃吃吃啊。我们的小耳朵最喜欢的就 是 吃啊。 你 是 嘴巴打结了吗？吃吃吃吃、啊、 真的是吃，因为有好多好吃的东西。 是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哈马尔罕首届丝路美食文化节。听听这个名字有没有感觉香闷闷的羊啊牛啊，像我觉得应该不是羊，应该是很具体，比如说什么羊排啊，牛羊肉串啊。 来我具体一点哈。 哎，对对对， 比如说有希腊的海鲜沙拉、哈萨克的牦牛肉、 牦牛肉、 牦牛， 终于让我逮着你了。 牦牛肉，嗯， 对对对， 中东的酿茄盒，还有西域的凉皮等等，再配上摩尔多瓦的果汁、意大利的冰激凌、格鲁吉亚的葡萄酒， 哎呦、 啊， 这一带一路啊，这是 你不用亲自走一遭丝绸之路，在哈马尔罕的北京中关村集成电路园，这些异域美食跟美酒，就带您来一起领略舌尖上的丝路。 哎呦，这我现在已经开始流口水了，所以你下面要配一首什么歌曲来给我佐餐呢？ 必须得是中东风情的、啊 哦，还有演出呢。 那当然了，你看这异域的美食和美酒，再配上一段蛇舞，来自周杰伦和 Lauren 梁心颐。 你我跟大家漫步灯色草，我也想一起不带感情灯色跑，而你穿上高跟从不摸不到，我竟然等到第五一张进来考，红粉能让真正常常真相，人面色色下带一阵声音唱，世界的分子有高等我孤独，你最近是几个世纪的通宵，我用不绝交无聊的面料，谁都逃不掉天地上的烦恼，你我我的笑吃足又扭腰，吃着命硬造着一道美艳的符号，吃 我吃我 PD 累的呀，整个在直播间当中趁着今天有视频直播来了一段蛇舞。 对，我刚才呢在金鱼的头上不停的比划，但是他也没有理我。 然后我要加入到你一起来蛇舞吗？ 对呀、啊、我们不应该一起，就是刚才说了给大家表演一段嘛，对不对？我们也思路的感觉啊， 有种这种在西域有种风情的感觉哈。 刚刚有介绍一下，很多小耳朵说没有听清楚哈，这次是在哈马尔汗的北京中关村集成电路园，大家就可以品尝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美食。哎，不用亲自走一遭丝绸之路，就可以感受一下舌尖上的丝路了。 哎， 今天大家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的愿望，还有下半年最想听到的祝福。 嗯， 除了娃哈哈呢，我们可以满足部分朋友之外呢，剩下的就只能送上祝福了。 对，我觉得就是那种特别虔诚的祝福和愿望本身就是很美好的一种象征， 同时它也是一个目标，因为下半年嘛，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去努力的去实现它。就像今天给自己许下了一个愿望的种子，期待直到年末的时候有很多小耳朵告诉我们我实现了。 你的十斤是吧？ 十斤十，那我站在街角好好的祝福一下我自己。来自戴佩妮街角的祝福，我是静宇， 我是郭鹏，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 明天喽，拜拜。 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还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不想打扰啊，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 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说了吗？有北京医保就能买的普惠健康宝来了。 是什么呀？ 咱北京专属的医保补充啊。从今天起上支付宝搜健康宝，每天只要6毛钱，最高保障300万，大病小病住院门诊都能报，还能报销百种特药呢。 爸妈60多岁了还有三高能保吗？ 能。